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大文豪，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名字肯定是莎士比亚，毕竟在学生时代的语文课本里出现过太多他的作品，《威尼斯商人》里的割肉合约，《哈姆雷特》里的复仇情节，其实不只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深刻的记忆，在几个世纪以前，他也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尤其是古典音乐家。所以说，很多音乐家都是莎翁的头号粉丝，可能一点都不为过。比如贝多芬，他创作出了众多的钢琴奏鸣曲，当中最得意和辉煌的就是 D 小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暴风雨》。有人问他说，这首奏鸣曲内容是什么呢？而贝多芬直接回了一句说，你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 1802年正是贝多芬耳病加重，生活当中也是屡屡受挫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他甚至写下了遗言，想到了死去的时刻。而名句《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杰作，也是表达了人类必将战胜大自然的信念。这种坚定的力量激发了贝多芬，让他完成了这部旷世之作。一共分为三个乐章的《暴风雨》钢琴奏鸣曲，开头就是疾风骤雨般的音符，透露出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和人民压抑悲愤的情绪，而中间又有很多轻快的节奏，表现的是人们的意志被唤起，开始在苦难面前抬起头来，结尾迸发出的力量感又表达的是人们百折不挠的奋勇向前的气势。而从沙翁那里吸取灵感的贝多芬，鼓励着人们，也激励着苦难中的自己。现在这样的时刻，我特别希望把这种有力量感的音乐送到各位的耳边。 贝多芬第十七钢琴奏鸣曲，别名就叫做《暴风雨奏鸣曲》，而最著名的乐章应该就是第三乐章了。他的学生车尔尼在弹到第三乐章演奏的时候，他说左手尽可能的连奏，每小节当中六连音，尽管分成两手来演奏，但是听起来应该是天衣无缝，好像奔跑当中的骏马。而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著名的钢琴家威廉·肯普夫他来演奏的，在这个乐章的处理上能够感觉到肯普夫对于乐曲的控制力还有表现力，明朗的触键，左右手的连贯性、平衡性都是恰到好处，而旋律也如水银般清澈的而甘美的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也是不刻意的这种表现吧。因为这个乐章来说是不需要演奏家去表现什么，音乐本身就是无穷的律动，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整个音乐的发展。我们来聆听吧，此刻的时间就留给贝多芬D小调第十七奏鸣曲《暴风雨》的第三乐章。无比灿烂优美的乐曲，它让人感到的是贝多芬激越而且诗意的灵魂，而贝多芬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很多音乐家创作的灵感，也就是大文豪莎士比亚。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暴风雨奏鸣曲》，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里，来自于这位英国的大文豪。永恒的魅力，在上半时段聆听的就是贝多芬他的钢琴奏鸣曲第十七，暴风雨。 川流不息，前赴后继，绵绵不绝，好像这些词语都可以来形容肯普夫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D小调第十七奏鸣曲暴风雨奏鸣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继续聆听的并不是贝多芬的作品，而是很多以莎士比亚为灵感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再见。Thank you.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被改编的最多的无疑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毕竟是一出经典的悲剧，又是爱情与死亡这种人类永恒关注的主题，实在是太有料了。早在1838年，法国作曲家柏劳兹就创作了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在1867年，巴黎也上演了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869年，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了同名管弦乐幻想曲。这还没完呢，一直到1935年，苏联作曲家普罗科夫耶夫著名的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那在今天后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不同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众多音乐家都是莎士比亚的头号粉丝，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很多音乐家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所写的自己的音乐名作。那现在我们聆听的是不同作曲家所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柴可夫斯基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刻就在耳边。